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屋里静下来，马特拿起桌子上的文件夹，打开一看，都是催款通知，银行的、电业局的、煤厂的、高岭土厂的，最后附了一张杨凡写的二季度销售形势分析。看着这些，马特长叹一声，急忙点起一支烟，自言自语：哎，四面楚歌，十面埋伏，风雨飘摇，危如累卵，岌岌可危，危在旦夕。总之啊，让人找不到一个吉祥词儿来形容周大业。看上去只有杨凡在那里左冲右突，周大业天天忙些什么呢？马特走出自己的办公室，来到隔壁财务部，想问问账目的情况，结果让财务部长给吓了一跳。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胖啊？看上去40岁，不仅五官不好看，身体也实在太胖了，这让办公桌和椅子都显得太小了，而且她稍一转动，椅子就会嘎吱嘎吱的响。财务部长笨拙地站起身来：马助理你好。声音粗粗的。马特点点头：大姐你好啊，这屋里就您一个人啊？财务部长道：啊，不，两个。马特问：您怎么称呼呢？财务部长说：柳絮。马特没听清，刘什么？财务部长瓮声瓮气地回答道：柳絮，就是柳树开花在春季时飘扬的白花絮。马特想笑，但他忍住了。没错，正跟本人形成了反差。当初啊，这家长怎么不实事求是呢？管他呢，谁都有追求美好的愿望，有愿望总比没有好。于是马特赞扬道：这个名字好，有意境。财务部长笑了一下：让您见笑了。这个老板早就说过，您写过一本市场营销的书，是干企业的行家，而且文思泉涌，才华横溢，善于把实践上升到理论，写的文章还通俗易懂。马特苦笑了一声：哎呦，谢谢夸奖啊。财务部长继续说道：来大业就委屈你了啊，咱这里刚刚起步，很多工作还没有打开局面，可能还会让你感觉问题成堆，不过这不正是给你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吗？但是有些事情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否则非把你累死。 马特微微一笑，听话听声，锣鼓听音，您是大爷的亲戚吧？财务部长也嘿嘿一笑，没错，您刚来大爷公司两天半，就先摸财务的底牌，真是行家。哪儿啊，老板让我来的。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咱们这个月啊，账上只有10000块钱。马特突然一阵眩晕，用手掐住额头。你晕，我也晕，能不让人眩晕吗？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干企业的都知道，开门七件事儿：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房租、水电、人工、原料、税务、杂物、银行利息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你先给我支2000块钱，明天呢，我和杨凡请这个电业局的客，谈谈电费的问题。好的。马特从财务部出来，似有所悟，暗想：周大业你极其精明，没聘一个美女做财务部长，就不会给你撒娇发嗲，就省了一大笔开支。试问哪个美女会计不是老板的心尖尖呢？而你反其道而行，偏偏找了一个丑女做会计，没准儿这个丑女就是你特意从北方带过来的。而你的欠账周转法就如同西方一直风行的赤字财政政策，全公司的人都会因为账上没钱而勒紧裤腰带干工作，全公司的人都会被你玩忽于股掌之中了。好你个周大业，在宽阔整洁的天津机场，陈阿姨和马特母亲来给马兰兰送行。马兰兰真的要去云南跑一趟吗？没错，马兰兰真要到云南来一趟。陈阿姨叮嘱道，闺女啊，你到了云南呐，马上给我打个电话。马兰兰听话的点点头。马特母亲也叮嘱，也给我来个电话。马兰兰也点点头。马特母亲问，马特的地址你记清楚啦？马兰兰又点点头，眼里涌出了泪花，分别和两位阿姨拥抱，然后拉着一个不大的旅行箱，在大厅里急匆匆地行走，去检票口办手续，然后随着人流登机。上了飞机以后，马兰兰坐在座位上，眼睛看着前方漂亮空姐在演示安全带的系法，紧急情况下氧气面罩的戴法，以及救生衣的穿法，应急脱出口的介绍，直看得兴奋异常，满脸喜悦。接着就看看舷窗外飘舞的白云，然后就东瞧西看，很不安分。这时空姐推来了食品车，马兰兰要了咖啡、牛奶、果汁、面包片，然后没完没了的吃喝。不过一会儿马兰兰就不行了，站起身来找厕所，身边的人皱着眉头看她，空姐便笑盈盈地给她指厕所的位置。马特正站在院子里思考，手机彩铃响起，接听。儿啊，这个马兰兰呐，去云南找你去了啊。哪个马兰兰呐？幼儿园阿姨啊，漂亮着呢，你见了保准喜欢。哎呦喂，老妈呀，我还没同意见面呢，你怎么把人都给我发到云南来了？天哪，哪有您这么办事的，你也太心急了吧。我不这么办你就总糊弄我。见了马兰兰你得给我好生接待啊，我喜欢这闺女。马特合上手机顿胸捶足。这时周大业在办公室门口喊马特，哎哥们儿，站在那儿 手舞足蹈干什么呢？你过来。马特迟疑了一下，快步走过去。周大业突然当胸给了马特一拳。哎，小智写那报告你小子究竟看没看？马特迟疑了一下。看了啊。周大业说。放屁，你看了怎么还能这奶奶样？马特问，怎么奶奶样了？周大爷说，咱们应该告诉电业局，近期啊会拆对资金缴这个电费，怎么能净说些什么企业困难缴不了，这不是等着让电业局给咱们停电的吗？马特一时间十分尴尬。报告发出去了。发个屁，马特说。这就好，这就好，那就干脆甭发了，反正啊明天我就去见这个电业局的人了。此时他心里暗想，小智真实诚，一点也不会撒谎，我如果跟他牵手会很放心，可是马兰兰就要来了，横刺里杀出个马兰兰，让小智怎么看我呀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寨子里的小花家此时却火火爆爆，一家人围着圆桌，圆桌正中间是一盆漂亮红色辣椒油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水煮羊肉。小花家不算富裕，屋里边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。于小五和小花一家吃饭，并不停地向小花父亲敬酒，酒也是几块钱一瓶的低档白酒，而小花父亲也喝得美滋滋的。在大业食堂宽阔的大厅里，员工们都在三三两两围桌吃饭。马特坐在一隅，一直眼睛不离小智，看他吃饭也不挑食，很随便的米饭蔬菜辣椒，就暗想，如果让小智跟我去北方，我就拿好饭好菜填他，让他出落成唐代胖子杨贵妃，万一小智不愿意去北方，我就在这里也无所谓，一年回一次家也未尝不可。这个时候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，接听，结果一下子让他皱起了眉来。怎么，你就是马兰兰？哦，已经到昆明了。既来之则安之哈，你先在昆明市区转转，看看市容，然后坐大巴过来，很方便的。马特合上手机，一抬头见小智正满脸狐疑地看着他。他草草地吃完饭，来到吃饭的电工身边，问，库房还有没有电视机啊？电工回答，有。那好，一会儿啊给我屋里安装有线电视吧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去。马特又来到吃饭的周大爷身边。哎，大爷，我有个表妹要来云南玩几天。今天想和我见一面，现在人已经到昆明了。周大业诡秘的一笑，来吧，你好好接待。在马特宿舍，电工忙前忙后，终于安装好，然后告辞。马特道谢，打开电视机，一个个对台。突然，他气恼地关闭电视，在手机外壳上猛地打了一掌，却把手掌震得生疼。在县城公交车站，马特举了一个一尺见方的纸牌，上面写着马兰兰在等人。一辆大巴车驶了进来，马特紧盯着车门，晃动手里的纸牌，见人们都下完了，也没人走过来。这时又一辆大巴车进来，车门一开，就见有个姑娘冲着马特摇手，笑容满面。马特硬着头皮 帮着马兰兰拉着旅行箱走进公司大院。周大业远远地看着，皱着眉头。马特的宿舍已经被收拾得很利索。马特请马兰兰坐在椅子上，马兰兰欣喜仔细端详着马特。你比照片显得要粗犷一些。云南呐是个好地方，咱们这个公司呢也没什么可看的。今天晚上啊住一宿，明天呢你就可以去石林，然后去大理、丽江、玉龙雪山，然后去西双版纳转转。阿姨说你心细周到，一见面果然如此。一会儿啊我就帮你联系旅行社。你姓马，我也姓马，咱俩是同类相。同类相也不一定能合并啊，你要抓紧机会好好转转。那你能陪着我吗？ 不能，我太忙离不开。 啊，我人生地不熟的。 真是抱歉啊，我实在是分身无数。 你不愿意多跟我待一会儿吗？就那么想急急忙忙的把我支走？ 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啊。我是想这个云南啊这个地方是个风景旅游区啊，你来一趟呢也不容易，怎么也得转转不是？ 可是我是奔着你来的呀。 可是我真的太忙陪不了你。 伯母说你很喜欢我的。 那是我妈喜欢你，我连你的照片都没有见过，我对你这个人更是一无所知。 今天我这个大活人已经站在你面前了，你没动心，没一点感觉吗？ 我哪敢随便动心呢，我女朋友该跟我打架了是不是？ 说了半天你有女朋友啊，那你妈还让我来云南找你干嘛？这不是骗我吗？我可是专门请了假的，我们幼儿园请事假是要扣奖金的。 奖金啊我负责出，你来云南一趟就当是免费旅游吧。 天哪，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，舍着脸主动来见你。 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兰兰。哎，你先喝口水，我去给你买饭去啊。 马特站起身来微微一笑便走出了屋子。他不能不笑，虽然这个笑有些勉强有些假。门虚掩着，马兰兰看到门口突然捂住脸抽泣起来。马特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一只手端着不锈钢的菜盆，菜盆里是两个菜一碗饭，另一只手端着稀饭。他发现了马兰兰在抽泣，赶紧把饭菜放在桌子上坐到马兰兰身边。 兰兰，明天我陪你去这个曲靖旅行社。 马兰兰放下手，你同意陪我去了？ 我陪你到第一站石林啊，吃饭吧。 马兰兰情绪这才好了一点，抓起筷子吃饭。马特又出去了，一会儿就拿来两把暖壶，接着又拿来一个脸盆，盆里有小半盆清水。 一会儿啊你自己洗洗烫烫脚。 马兰兰吃完，马特收拾把碗落在菜盆上。马兰兰问，你怎么不吃饭？ 我这就去食堂。 马兰兰往脸盆里倒热水，马特拿走了不锈钢菜盆。天完全黑了，马特走出公司大院往俱乐部走。俱乐部就在公司大院旁边，是一间挺大的房子。俱乐部门楣上霓虹灯闪闪烁烁，红绿黄不停变换。马特走进俱乐部，见里边空间不小，光线幽暗，正前方是电视和音响设备。坐席里有约莫20几把折叠椅子，员工们已经来了不少，吵吵嚷嚷的在点歌。小智坐在角落里，见马特来了就悄悄溜过去。 马哥，咱们出去走走吧。 对，咱不跟他们凑热闹。 小智在前面走，马特就拉开几米距离跟着。可是很快小智就走进背着灯光前的树丛里，马特不得不沉吟片刻，看看左右无人才走进去。树丛里光线斑驳，一道道从树枝缝隙射进来。马特小声问： 小智，你在哪儿？ 没人回答，一个女孩却突然扑到马特怀里把她抱住。马特吓了一跳，急忙一把把对方推开。对方也不说话，放开手兀自坐下。马特看出来她是小智，便和她并排坐下。 小智，哎，马哥。 小智快速扭头，在马特脸颊上亲了一下。马特一惊， 我还没做好思想准备，你是不是太冲动了？ 马哥，我看你人好，想找你借点钱。 啊，借钱？谁还不了解谁呢？ 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肯定会借给我钱的。 我确实挺喜欢你的啊，可是也不能这么随意啊。 我们都到这样了，只要女孩被抱过亲过就可以借钱。 是你抱我亲我，不是我抱你亲你啊。 那又有什么区别呢？ 小智啊，我对这个赤裸裸伸手要钱的人呐、心中逆反。虽然说现在是商品社会啊，出卖什么的都有，但是那性质就不同了，彼此没有爱，只剩交易，太悲哀了。 不是要钱，是借钱。 咱不在这儿坐着了啊，咱到外边有灯光的地方去说话。 不嘛，到了亮处我就不敢看你了。 有什么不敢看的呀？ 你是领导呀。 我算什么领导呀？我就是给别人打工的男人。 小智站了起来拉马特，马特也站了起来。小智抱住马特的腰，把脸贴在马特胸上。马特迟疑地扶住小智两肩，看着小智年轻靓丽的脸庞，心情复杂。他悄悄地推开了小智，小智拉上衣的拉锁，但拉不上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马特找了个借口向杨凡借钱，杨凡会同意吗？马特陪马兰兰一起去旅行，却把他半路扔下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今年几岁了？ 我今